第八篇道义 第四十七则，帮助别人不求回报。义解：不求回报的帮助别人，或为善不欲人知，是一种美德。这个都是《金刚经》所讲应无所住义行布施的真谛。故事：为善不求回报，才是真善。昔日梁武帝在位的时候，曾经以因果轮回之说请教宝智公和尚。有一日同宝智公和尚闲谈，梁武帝突然问和尚话：朕前生有何因果，今日先得以高居奉天承运之地位？智公曰： 贫僧不敢讲。 皇帝曰：禅师讲明白俾朕知道，唔会怪你嘅。智公和尚就叙述梁武帝嘅前世因果，其中有一段叙述：梁武帝前世系一个樵夫，有一日喺山中打柴嘅时候，睇到一间古庙毁坏，里面一尊佛像大雨淋身，当下即将自己头上斗笠取下盖喺佛像上面，自己则冒住雨继续砍柴。由于此一敬佛嘅善心，使樵夫转世为帝王。听完宝智公之言，从嗰次之后，梁武帝就大兴土木，起咗好多庙宇寺院，想下辈子一定会比呢一世更好啦。有一次，梁武帝问达摩祖师讲：我一生起咗好多寺庙，到咗好多人出家，并且布施共僧，有何功德？达摩祖师回答话： 实无功德。 点解一啲功德都冇呢？原来梁武帝做樵夫嘅嗰一世，以真诚心恭敬佛，不求回报，所以所得果报不可思议。而呢一世为咗求福报而行布施，就唔系真善啦。了凡四训亦都曾经提到一个故事，就系从前有位女子入寺，欲行布施，而身上只有两文钱，就发心将两文钱捐俾寺庙。当时的住持亲自替他忏悔。后来这一位女子入宫富贵，做了贵妃，带了几千两银两入寺布施。住持只是叫他的徒弟替他回向而已。这位贵妃就问住持： 我从前施钱义民，你亲为忏悔，今施数千两银，而你点解唔替我回向啊？ 呢位住持回答：从前你布施嘅钱虽然少，但系你布施钱嘅心好真诚，唔系老僧亲自替你忏悔，唔足以报得。依家你布施嘅钱虽然多，但系布施嘅心唔似从前咁真切，所以令人 代参足矣。由此可知，梁武帝见到佛像淋雨，不假思索咁将斗笠摘下，盖喺佛像上面，可谓真心流露。呢个系真功德啊！当佢知道行善嘅益处，而刻意咁想要求福报，呢个就唔系真善啦。诚如《道德经》第二章所讲嘅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是恶已；皆知善之为善，是不善已。因此，为善不求回报，满善也；为善不欲人知，真善也。 故事：范仲淹的义田。宋朝范仲淹，字希文，乃是唐朝宰相范蠡宾的后代，苏州吴县人。他的身世非常凄惨，两岁的时候父亲去世，母亲改嫁长山朱氏，他亦都改姓为朱。年纪稍大之后，范仲淹知道他的家世，流住眼泪拜别母亲，一个人住在山东长白山礼泉寺读书。后来又前往睢阳应天书院就读。由于缺乏经济来源，范仲淹的书念得非常之辛苦，他没钱买米，只好每日煮粥，等到粥结冻，用刀切为四块，早晚各取两块，折断几根的野草，蘸些盐巴胡乱果腹。到了冬天，气候严寒，无火取暖，他亦照样用冰水洗面，昼夜苦读不息。有一日，范仲淹发现庙中的某棵树下面有万两黄金，他虽然穷困，仍然贪心，不动声色将这些黄金储藏在原来的位置。直到有一次，寺庙年久失修，向他化缘的时候，此时已经当上宰相的范仲淹才想起这万两黄金，将他捐了给寺庙当做翻修的费用。范仲淹在年轻未发达之前，就志在救国为民。他曾经找过上士算命，一开始就问算命先生，他有没有做宰相的命啊？上士笑他说， 你年纪轻轻，过于自负。 之后他又问上士有没有做医生的命啊？这个时候算命先生觉得非常之奇怪，问他为什么想做宰相，宰相做不成又想做医生的呢？后来范仲淹说，做宰相或者医生都是为了救国救民，希望能够帮助那些苦难的同胞。上士听到之后赞叹， 有此全心，真宰相也。 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后来范仲淹果然考取进士，做到广德军司礼参军，将母亲大人迎回家中奉养。大文学家晏殊在应天府为官的时候，闻知范仲淹的才名，推荐他担任秘国教理。范仲淹博通六经，尤其对易理极有研究。他在《岳阳楼记》这篇文章里面述说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 后天下之乐而乐，这种抱负亦都即是天下人仲未忧愁的时候，我先忧国忧民，等到天下人都享乐了，我再享乐都不迟。范仲淹这种精神感动了宋朝一些有为青年，共同提倡气节，蔚为风气。后来范仲淹做了宰相之后，自己并不贪图荣华富贵的享受，而是将俸禄所得设置1000亩的义田来供养亲族和贤士，令到他们每年的衣、嫁、娶、丧、葬皆有金钱补助，并办理义学，择族之长而贤者主其事，帮助乡里的居民百姓学习圣贤的教育，不遗余力。范仲淹自己却贫终其身，其往生之日，身无以为念，子无以为丧，唯以永续经营慈善事业为其子孙，故其子孙百百年而不衰。这一种念念舍己为人，广利众生，与一生行善不求回报的精神，事实上才是真正利己的大智慧，确实值得我们效法和学习。 隐身，施比受有福。圣经上讲，施比受有福。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。可见布施是各宗教修学的重要项目，因为布施不单止帮助我们放下对财物的执着，亦都可以累积个人的福报。然而有些人在布施的时候成日会想到，我所布施供养的修行人或者对象有修行吗？有慈悲和智慧吗？值得我去布施吗？或者我所供养的这块福田，我在里面播种，将来能够有好的收成吗？有这种求回报的心态，会让我们患得患失。一旦别人不能够感激我们的帮助的时候，就会使我们心生烦恼。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有这样的想法。所谓真布施不怕假和尚，或者财进教堂福归施主，或者各人因果各人负责。只要我们发心纯善，以清净心来布施供养，皆可以获得无量福报。至于对方如何，就不必去计较了。例如有一个人偶然在路上看见一尊佛像，他心里面想，如果有人从这尊佛像上跨过，岂不造业？于是他将佛像请去安放在路边，因为他的发心是纯善的，所以做了善业。随后又来了一个人，看见被放在路边的佛像，他心想，这样太不恭敬了，佛像不应该放在路边。于是他顺手将佛放在附近的墙，他的动机纯善，因此都做了善业。此外，唐朝唐太宗亦都曾经为了供养僧众的问题，向玄奘大师请教讲，我好想供僧，但是听讲现在的出家人 大多数冇修行，应该点样办呢？玄奘大师话：用泥土塑成嘅龙，虽然唔能够降雨，但系祈雨仲系需要泥龙。僧众唔一定能够赐福俾人，但系修福报，仲系需要礼敬供养僧众。重要嘅系供养嘅人能够喺布施供养嘅时候，引发一颗慈悲恭敬嘅心。唐太宗后来先至恍然大悟，今后无论碰到乜嘢僧众，一定要用礼敬诸佛嘅态度嚟供养佢哋，因为恭敬心先至与圣德相应啊。总之，我哋喺礼拜古今中外嘅圣贤嘅时候，依念纯善系做咗善业；我哋喺面对陌生人嘅时候，依念纯善亦都系做咗善业；我哋喺供养修行人嘅时候，不管对方系唔系有修行，或者系唔系真正嘅修行人，只要全心恭敬，皆系做咗善业。因为真布施不怕假和尚，只要我哋心里面存有利益他人或者服务众生嘅善念，不论布施对象如何，善业亦都无所不在。